再大声一滴滴。好，好，我们这堂课因为黑板抄下，所以呢，可能上一上啊，上完这个黑板教了，我们就下课，然后再抄第二堂黑板，然后再下课再抄第三堂黑板。那其实呢，黑板抄这么多啊，同学抄起来是不用太拼了啊，因为有一些不能说是很重要的条文，我觉得柴胡系的药啊，我们一开始如果是初学者的话，最主轴的地方开得好就好了。那其他的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啊，随着各位临床渐渐的熟练啊，慢慢越开越顺也就可以了。就是今天我如果柴胡汤证啊，只要你记一个最主轴的话，就是这四句话一定要背，那其他的就没有很重要，好不好？啊，以初学者来讲的话，那这个我们今天啊，原来我备课是野心蛮大的啦，想说今天这堂课把少阳病全部都教完，可是看这个超黑板的那个样子啊，感觉是有点不妙。而下个礼拜又是到了收学费的日子了啊，这个练才练的实在也未免太难看了，所以我在想要怎么样让大家的荷包喘口气呢？是不是我们圣诞节就开始放假，放到农历年结束算了？不要，就是我也不晓得，因为我这个课是在设计上面是想要快一点啊，把这个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里面重要的内容冲完的。但到了这一次上课之前，我在家里面准备资料的时候，就觉得如果像我今天这样的教法，对于初学者来讲已经没有趣味性可言了。就是我一向就是教书，有时候会觉得说自己算是教书界的综艺咖，就是教书会比较好玩一点。可是我觉得像今天这样子的课堂设计的话，我觉得已经没有好玩的部分了，就是不断的在死背说这个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样，就不断在那边就是一路这样操作下去的感觉很重哦。那我自己也已经教到这样，我也没有玩心了，就是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趣味感了，反正就是一定要学的就是这些都是重点哦，好像考前总复习一样，大家又回到小学的年代那种感觉。那这种感觉还是有点恶劣，而且因为柴胡汤的症状呢很多都很像，所以到时候同学学的时候，我想我们还要再花一点力气，就是一开始我尽可能会把这满黑板的乱七八糟的文字啊，把它归纳成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主轴，让同学对这个小柴胡汤有 feel。然后之后要教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还有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汤其实方子在教那个更年期的时候抄过。然后还有柴胡桂枝干姜汤，就是每一个你听起来都会觉得怎么有点好很相似的感觉。那你就必须要抓出这个汤它的主打范围跟那个汤的主打范围是如何的不一样，要有本事掰得开才行啊！就是大概是要花这样的功夫，所以我就觉得我上课非教不可的部分，这样子好像照着这样一条一条念下来啊，同学听得也闷，我上的也闷，可是实际上那不是很重点，重点是你每一种不同的柴胡剂都分得开。而且分得开，那也只代表说是张仲景的柴胡剂而已。那个后代方里头的柴胡剂，那是花样更多了啊！就是在我那个时候，我忘记我资料上，我曾经有这个资料，就是中国的方好像传到今天不知道多少个方，2万个方还3万方是常用的方嘛？里面大概10000多个方都是柴胡剂，就是是这样子的一个。霸占这个中国方剂版图的一个汤系。那小柴胡汤呢，它也可以说是如果啊经方里头每一种汤剂呢都要去投一个履历表应征工作的话，那小柴胡汤一定是履历表最漂亮的汤。他治过的病啊，什么这个病那个病那个病，什么肠胃炎什么什么，就一大堆，就小柴胡汤他的履历表漂亮的不得了。但是你认为小柴胡汤可以包10000病吗？完全没这回事。那是因为 万病之中都会偶尔有一两个病人是有柴胡症的，所以小柴胡汤你要开得好，重点是要抓柴胡症。同学一定要记得什么，就是我们待会讲那四句话，就什么是柴胡症，就是会抓柴胡症，小柴胡汤开下去呢就会开得很漂亮。那如果不会抓柴胡症的话呢，就可能啊，就是如果是一般那个学院派的中医的学习者啊，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地方是有一点糊，所以我这件事要先讲清楚啊，就是后代的方剂里面的很多很多有柴胡的方子，它的那个柴胡都是用来疏肝的，疏肝解郁，对不对？什么肝气郁结，所以哪里痛哪里不通，哪里发炎，所以要疏肝解郁用柴胡。可是呢，张仲景的几个标准的柴胡汤哈，我觉得严格来讲只有柴胡桂枝汤跟柴胡桂枝干姜汤有在疏肝解郁，其他的不是在做后代说的那个疏肝解郁的事情。也就是说，像我开小柴胡汤，我很不喜欢用科学中药，因为我开小柴胡汤以锅一锅汤药，我柴胡一定就二两四起跳，我不再降低这个剂量了。那柴胡这个药啊，它的你要治到柴胡症的话，你一碗汤里面的柴胡不可以少于8钱，这才治得到柴胡症。那么后代方里面的什么逍遥散啊什么的那种疏肝的解郁的方子啊，那柴胡差不多平均是，我觉得我这逍遥散是写少了啦，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可以用到3钱，就是差不多2-3钱的柴胡，那个柴胡的那个发的力道啊，好像只有微微的降一下的时候它可以疏肝解郁。那一旦用到我说至少一次8钱的那种张仲景的柴胡汤的时候，那个已经不是疏肝解郁的范围了，那是少阳病柴胡症的范围，那是在走少阳。所以后代的人用柴胡取的是中剂量柴胡，2-3钱的柴胡的疏肝解郁的效果，而古方派用柴胡呢取的是大剂量的治少阳病的柴胡。那治少阳病的那个柴胡呢，我觉得用到这么高剂量啊，它的用途大概有2个路子，一个是像神农本草经里面好像只有3味药，它的主治是叫推陈治新，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哈。那这个推陈治新的药呢，一个好像一个是大黄，一个是芒硝，一个就是柴胡，就是那大黄芒硝你听起来也觉得很猛嘛，对不对？那柴胡也是这么猛的药，那柴胡的确是有这么猛，因为柴胡你用到那个剂量的时候啊，这个好像很温和的药，它会那个柴胡这个药很龟毛，就是它会看到你的血液里面啊，哪些血球已经不够漂亮了，看起来有点老将残兵的感觉，它会把这些血球全部都打碎，就是它是那种从某个角度来讲还蛮厉害的药，就是那种它不要的东西它帮你分解掉的很凶的药。那这个高剂量的柴胡呢，比如说如果你是急性的感染或怎么样啊，比如说淋巴忽然肿起来啊或怎么样，那种时候高剂量的柴胡可以冲开那个淋巴，那你用中低剂量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但中低剂量有中低剂量的用法啊，比如说逍遥散配合地黄丸啊，可能用8味或者6味，就是几度要加在一起效果是不差的啦。但是呢要一下子把那个这些淋巴里面塞住的痰都要冲开的话，那还是需要高剂量的柴胡才能做到。那这些痰如果冲不开哦，我不要说痰，说气也可以，如果冲不开的话，那你就会淋巴经过的地方你都会觉得有点压痛。那柴胡症里面很重要的胸胁苦满，对不对？就是胸口肋骨这边边边骨头边你扣一扣都会有痛的感觉，或者不用扣就有痛的感觉啊。所以冲开这个所谓的三焦，这必须要重剂量的柴胡才能确实做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少阳病啊，我们中国人会说这个人的内脏哈、啊，五脏六腑加起来11个器官嘛，中国人说胆是中正之官，就是一个五脏里面的法官一样的东西，11脏取决于胆， 就是所有的脏腑内在的这个调和的机制啊，是靠胆这个系统在维持的。当然以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胆经所管的这些事情呢，就好像是人体啊各个不同的器官彼此之间在交换情报的这个情报网。所以我们讲到少阳病，通常都会把手少阳三焦病一起讲进去，就是三焦就广义的人体的末网啊，好像人体有一层好磁场的膜一样啊，就人体表面有一个电流一样，那这个电流这个电路板一样的东西，它帮你全身传递情报。当然如果以今天西医来讲的话，就是内脏与内脏之间是有很多沟通的，比如说胃要把食物送到十二指肠以前，它会分泌一点点激素，让十二指肠知道说哦食物要下来了啊，就这种脏器之间的内分泌也好，神经也好，这种情报的传递。那这些情报的传递它可以是各种的内分泌，那这些各种的内分泌呢，你要说它的源头在哪里呢，可能有一点关系到人类的什么脑下垂体下视丘那个地方，就是人体的一些重要的总开关啊，就是比如说你要不要发烧是那里决定要不要发烧，你要不要怎么样，就是人体好像有身体有重要的九种机能的总开关在下视丘。那少阳病的时候你用到这个小柴胡汤，它几乎可以说是让你这个下视丘的那九个总开关重开机这样子。所以那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哈，那必须要用到这么重的柴胡才行。好，那这是就是说关系到人的这个情报网的整个结构的重开机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用到古方这么重的柴胡才行。那至于说你在家里面跟谁怄气了啊，疏肝解郁，那个后代柴胡这3000-2000也就可以了啊，就是那个就是用途不太一样啊，就是重剂量跟中剂量的柴胡，它的效能上面是好像两个不同的药一样啊，这个我们要先知道。那至于轻剂量的柴胡呢，它是可以引导补气的药去走三焦的，所以像补中益气汤这个药，就是补中益气汤啊，就是有一点点的柴胡呢，其实我这个柴胡都下得重了啊，原来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柴胡是放得很轻的，只有几分而已的，就那一点点的柴胡可以把人参黄芪的这个药性啊都补到拉到三焦来，补到这个末网。那我们中国人就是开药的时候，就是好像把人体的末网看成那个一个皮球的皮啦，就这个皮球哪里凹下去，我们就开补中益气汤把它推出来。比如说，有的人眼白就是一个洞，或者有的人肉上面就一个洞，那这种就吃补中益气汤把它打气球。 眼白一个洞。 对，有人是这样，就眼白上面凹一个小坑，就之类的，就是哪里凹掉了，你就补中益气汤来打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子，就是用柴胡把这个补气药拉上来。那当然创方的这个李稿啊，李东垣，他会认为说柴胡呢是生你左边的气，生麻是生你右边的气，但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即使创方的人这样讲，我们也不是很能够相信，因为生麻的药性在古方的世界还是以解毒为主，就是把你身体里面那些不干净的气啊、清掉，那你的气才会走得动，就是把身体里面的毒气清掉，用生麻。那古方也是生麻用的比较重，那后代就变成用生麻来提气，但是这个提气的效果是不是真的存在，那直到现在还是争议非常之多的。就像我觉得古方跟后代方的争议有两个争议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是生麻到底生不生，就是一个是桔梗到底有没有到喉咙，就是这两个争议我觉得今天都是比较清楚了。就是生麻是这样的，就是你有那种黄芪柴胡这种能够生的药的话，你用一点生麻可以把那个扒住它害它生不起来的脏东西去掉，它就比较生得起来。可是生麻本身呢，并不是因为它有一个生字就一定是可以生的，你知道？可是中国人是很喜欢看名字就觉得药性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用生麻的感觉，觉得还是把那个毒气化掉的那个感觉比较明显。那 至于说身体的力道，我觉得黄芪跟柴胡搭在一起，身体的力道就是比较在这一边的。那这个可是啊，生麻的那个生或不生的问题呢？因为后代一直都是把生麻当作是一个上生药来开，所以比如说那个痔疮的药，就有一些后代蛮有名的方，比如说乙字汤或什么，就有用生麻。那就是说，因为他会觉得痔疮是一颗东西掉下来嘛，你用生麻就把它压上去嘛，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就会用生麻。可是我们学古方的人就会觉得，那个生麻应该是把痔疮里面那些毒气化解掉，它就比较容易消散嘛。那是真的是身体的功用嘛？就是一直会有这样的怀疑啊。可是然后呢？啊，对，今天主题其实也不是生麻，所以不用害怕，就是其实要把清气拖上来的话，其实比较有效的药是荷叶啊，就从水里面这样子撑上来的荷叶，比较能够把清气拖上来。那至于说生麻的争论，我觉得知道一下就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桔梗的争论嘛，桔梗的争论就是说，你如果是现在看什么《本草备药》之类的药草书哈，后代都说桔梗是诸药之舟，就是各种药的船呐、啊，就是你放了很多往下走的药，如果药里面有桔梗，它就会把它拖到喉咙那么高。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因为张仲最早用桔梗的代表的人是张仲景，用桔梗治喉咙痛嘛。那桔梗治喉咙痛，所以后代的医家就一直以为桔梗是走喉咙的，其实不是，桔梗是扭抹布的，就是哪里桔到梗到的东西把它挤掉，你知道？那你肚子痛一样是可以用桔梗的，它完全没有说只走上不走下的问题。可是后代的医家开桔梗就会以为你用了桔梗什么药都往上走。哦，那这个是桔梗这个想法是错掉的，是非常错的。哦，它扭抹布的效果很好，但是不是往上拖的效果好。哦，这是药的上下。那像这一类的那个中医啊，从古方时代到后代方时代中间的变迁之中是有很多的谬误的。比如说张仲景的这个柴胡汤哈，是治少阳病嘛。那中间就有一些医家就说，那你如果是感冒刚开始的时候，什么桂枝麻黄症的那个时候啊，千万不可以用柴胡，用了柴胡会引邪入少阳，什么什么，就讲得很严重。但是这件事情呢，到了清朝的时候，副清主陈士铎那个医派就根本就翻盘，他说因为柴胡到底是往外发的药，不是往里收的，你如果是桂枝汤症不严重，你吃点小柴胡汤一样会好啊，就是反正就从里面往外推嘛，一样推得好，就并没有什么引邪入少阳这种问题。那另外像是葛根也是啊，就是好像是金朝的张元素吧，说什么感冒初期千万不可以用葛根，什么引邪入阳明，因为张仲景用葛根都是那个太阳的邪气要入到阳明的那个路上的时候用葛根嘛，对不对？所以就说引邪入阳明，可是葛根其实也是从阳明往太阳经推的，对不对？但用葛根它从阳明往太阳推出来，其实还是不会引邪进来，它有内外的方向性嘛。所以就是，但是这些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的话啊，一直都是残留在这个历代的这个中医的文献里面，然后大家就为了这件事情不断的争论吵架啊，然后一件事一件事，还有像什么之前教细辛的时候讲什么细辛用一钱就会死人，对不对？那我们煮汤动不动一两个毒啾啾还去煮了怎么办？要死全家吗？那不会啦啊，就是细辛你是单吞细辛粉吞一钱的话，会让这个人呼吸不顺，是有这么回事的。但是煮了汤，它的很多成分都蒸发掉了，就没有这个毒性了啊。那还有就是像这中药在中期的时候，还有所谓的什么十八反啊，什么乌头反半夏，就是乌头跟半夏药性是会打架的。所以你这个药如果有了附子，因为附子是乌头的子株嘛，对不对？有了附子就不可以放半夏吗？那可是我们用古方的都照放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的感觉啊。所以这些，我觉得我们的中医这一块啊，可能或者不是中医，或者是任何一个古老文化里面的这种东西，都是有一个 在这个变迁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后来产生出来的情报啊，是有一点值得怀疑的。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是讲，我觉得我教书嘛，我们先从古方开始讲，所以我们可能一些后代方用柴胡的技术呢，我们可能先不要那么用力的去学啊，我们先搞清楚古方的世界里面柴胡是怎么用的啊。那这件事情是学稳了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之后的学习基础比较好，因为有柴胡的方剂太多太多了啊！如果你将来要学的话，真的几千个方都有啊！所以，那但是疏肝解郁的那些后代的柴胡方呢，跟仲景的这个治的少阳病是不一样的。那真的走到肝经了，张仲景治的那个厥阴病用的方剂呢，又跟后代疏肝解郁的药很不一样啊！就是。这些还是我们稍微晓得一下好了。那这个小柴胡汤呢，我们说小柴胡汤的四大主症哈，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少阳病。四大主症这个东西呢，是写在太阳篇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家常之中哈，常常会遇到的情形是这样子，就是你现在感冒了，你的感冒可能大部分的情况是一个桂枝汤症或者是一个葛根汤症之类的啊、哦，就是你知道葛根汤症，比如说后脑勺有点僵啊，哦，有点发不出汗啊，然后有点怕风怕冷啊，那你就觉得哦，我学过伤寒症，我来开一个什么桂枝加葛根汤喝下去了，也发了汗了，就发现感冒一点都没有好，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想到，就是我的这个太阳病是不是已经黏到少阳上面了？如果已经黏到少阳了，就必须开柴胡汤才会好了。就是初学者这个地方一定要很小心，因为通常张仲景的书都写得很龟毛，对不对？这个症这个症这个症就要开桂枝汤，这个症这个症就要开葛根汤，好像很清楚。但是清楚之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黏到少阳病，一旦黏到了就要开柴胡汤。那这个太阳病呢，最常黏到的这个少阳病，就是这个所谓四大主症跟七小兼症啊。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感冒啊，发烧的感觉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所谓的往来寒热，热多寒少，就是那个烧烧又不烧，不烧的时候也不见得会冷到你发抖啦。啊，总之就是你的发烧是这样子一下，这样子一下的。那如果呢，你是以一天为周期，你们有没有时候感冒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就是早上起来觉得好像感冒好像还好，然后去上班，到了下午又觉得发烧有点受不了，然后又请假回家，然后睡到第二天又觉得好像没什么事了，然后又去上班，然后到中午又烧到不行了，就是以一日为周期的烧一烧又不烧。那这个是柴胡症。那另外一种就是一天里面你这一两个小时之间就烧起来又平下去，烧起来又平下去，就是有一天里面有三四次以上的，这也是柴胡症。我要讲的是，因为如果你那个烧烧又不烧一天刚好是两次到三次之间的，那个可能是我们没有教的那个桂枝麻黄各半汤之类的汤症，就是你的那个感冒已经逼到表面还没有完全逼干净的时候，也会有那种一天烧两道的那种啊，那是各半汤，我以后会补给同学，那是一个就是用一点点桂枝汤加一点点麻黄汤啊，把它发干净就好了。所以一天摆荡好几次的，或者是一天一次的这种大幅度摆荡的，但是不要是潮热啊，阳明病那个是一直都在发烧38度以上，但是黄昏的时候会发到40度左右，那个黄昏的时候特别高烧的持续发烧，那个是阳明病哈，那是阳明病的潮热，那个不是柴胡症哈。所以但是脉象，我跟你讲，脉象是这样子，你真的是少阳病的时候你就会把得到弦脉了，可是问题是太阳病里面的少阳病，你把到的脉是那个什么桂枝汤葛根汤的脉，就是不 不是咸的，这是最麻烦的。因为你如果一搭手就是咸麦，你当然就知道是少阳饼了。问题是太阳饼里面夹杂的少阳饼，它不是一搭手就咸麦，还是一般的福麦为主啊。所以同学，说不定你学了《伤寒论》到今天哈，你已经有过那种相当在家里面感觉很挫败的经验，就我明明是葛根汤症，可是我吃了葛根汤怎么都没有好，对不对？张仲景骗人，对不对？对，就是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张仲景没有骗人，是我们还没有教到啊。就是我们要还是要能够认识到这个部分。那往来寒热呢，就是当这个邪气已经入到我们的三焦系统啊，已经侵扰了我们的这个足少阳胆经跟手少阳三焦经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因为这个胆经跟三焦经是身体里面的八婆经啊，就是专门去打探这个脏怎么样那个脏怎么样，就是情报网情报头头嘛啊。像我家的我的大舅舅当年还在当官的时候，就是当那个我们的那个国军的情报头头。哦，那情报头真的很厉害，哪家菜市场什么肉便宜他都晓得。这很奇怪啊，为什么当这个官就会变得非常厉害？这方面那种小情报、小道情报非常多啊。那这个，那当这两条，当这个手足少阳经受到邪气的干扰的时候啊，那身体里面那个情报就会很混乱，就好像你的身体呢，就好像那个什么武侠片里头啊，那个跟人家打架的剑客哈，如果不小心眼睛被暗器射瞎，他会怎么样？就这样子一直挥剑，因为怕人家打他嘛，对不对？所以当你搞不清楚你自己身体里面还有没有邪气的时候，那三焦跟胆经瞎掉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发烧来把邪气赶出去，因为他不知道有没有邪气，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了，他就这样子烧一烧又不烧，就打出去打了好几圈，就好像没有摸到东西，然后停一停，然后觉得还是不安心继续打啊，就变成那种被射瞎的剑客的状态啊，就是往来寒热，热多寒少，所以这个一定要背啊，安小小刚这个大阵一定要背。那另外呢，就是胆经三焦经不通的时候呢，我们有形的三焦的部分，因为无形的三焦是人体的魔王，那是能量的磁场，但是有形的三焦是比较像是人的淋巴腺这种地方，那有形的三焦会开始有一点阻塞不通，其实魔王病也会有同样的感觉，那你就会觉得胸胁苦满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啊闷闷的胀胀的，这个身体侧面这里啊有一点痛痛的，那这是要很清楚的有症是这样，如果没有症的话啊，你是有的时候是不摸不痛，但你在这个腋下这个地方稍微手指头摁一摁，你就觉得按了会痛那种感觉，有没有人有过这种身体感？有人有过哈，通常在家里面跟老公小孩怄气比较会有了哈，就胆气郁结啊。然后比较标准的话是像现在我们这个肋骨这里的地方啊，我们现在按下去不太会痛嘛，没有病的话，如果你这个肋骨这个地方你抠下去会觉得蛮痛的，那也算好不好，就有的时候症状不明显，你抠一下会知道，抠下去有痛的话就算啊，就是这个三焦的系统啊，淋巴跟末网有不通。然后呢，当你的这个本来啊，这个三焦之气啊，三焦之气本来应该是从命门发出来，分化到身体侧面，然后转上来，然后汇聚成胸中大气，然后再走气街啊，气的街道，主要是走足阳明经下去，这是一个人身体的这个气的运行。那这个运行如果不通畅的话呢，那人就会有这种气被闷住的感觉，那个气被闷住的身体感呢，刚好就像是什么身体感呢？就像是你很生气，但是又没有办法发脾气的那种身体感，就是你的身体会让你觉得自己在生闷气。那这个时候呢，会有这个默默不欲食的感觉，就是你啊。你知道人在生闷气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生着闷气，然后到办公室上班，你在那边打资料，你没人惹你，你也不觉得自己在气，对不对？可是有同事跟你说，哎，等一下要不要去哪里吃什么，你忽然就觉得哇，一个火冒上来，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感觉，就有人约你吃饭的时候，忽然觉得想要骂三字经之类的，就是约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忽然有一种 我不爽快，我不高兴，我吃不下饭那种感觉。啊，这只是举例啦，但是就默默不欲食，就是不想跟人家讲话，因为生闷气的人跟人家讲话就会有不开心，对不对？会不会挑起那个情绪？然后胃口，生闷气的人胃口会不会开啊？通常也不会开，对不对？就是胃口不开，然后又不喜欢跟人家讲话这种感觉。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临床哈，感冒变成忧郁症的人是少阴病的蛮多的啦。但是少阳病的也还是有一些，就是真的得少阳病卡在少阳，他那个胆气郁结了啊，他也会形成某一种的忧郁症啊。所以有同学递过单子问忧郁症的话，那这一路你也要知道一下，就你如果少阳病很齐全的话，那你就要往这一路开。那心烦喜呕，那这个柴胡汤证，我后面那些很多不重要的条文其实都有关系到呕。像根本来讲，小柴胡汤你怎么样就可以开？呕吐又发烧就开小柴胡，偶尔发热就开小柴胡，就是又发烧又吐就可以开了。当然这个其实有点粗糙了，因为像葛根汤证也会又发烧又吐啊，对不对？就是因为两经合并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哦，肠胃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是但是如果你以呕为主症，然后呕的时候是会身体热烘烘的感觉有的话，那你可以往小柴这边想一想。那就像我们上次讲吴茱萸汤的时候，呕而胸闷，那是吴茱萸汤哈。就是这些小主症都要，就是能够记得的话，我觉得开药会比较方便，比较方便一点。那这个心烦喜忧，就是柴胡症哈，它的整个的那个，如果要说到后代说的这个病机呀、啊，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的那个为什么，我们称之为病机嘛啊。那要讲到病机的话呢，《黄帝内经》有一句，就是张仲景讲的一句话的，也是《黄帝内经》的那句话，但是张仲景讲的不太漂亮。就是张仲景是说：“胁高痛下，故使呕也。”这个胁高痛下啊，就是你的邪气在比较高的地方，然后你的肚子痛在比较低的地方，所以你会吐。这听起来五郎被踢笑醒，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那这个邪高痛下，它的原来的版本是《黄帝内经》里面的一句话，那句话比较漂亮。《黄帝内经》的话是邪在胆而逆于胃，就是一个人的邪气干扰了他的消化道的情报网的时候，它的这个消化轴，也就是阳明的这个胃消化轴会乱掉，邪在胆而逆于胃，这才是真正的说法。张仲景的那个邪高痛下听起来是有一点，就是因为古时候的人没有解剖的观念，所以少阳病的时候跟阳明病的时候会觉得胆比胃要高，可是我们今天人有解剖的观念，就会觉得胆比胃要低才对，对不对？所以就是哦，这种就是不切开人的肚子看病的张仲景，我们要原谅他这种事情啊、哦，就是邪在胆经，你的消化轴就会逆，啊、哦，邪在胆逆于胃，所以常常这种莫名的呕吐呢。但如果单纯型的呕吐，我们有教过小半夏汤，对不对？教过吴茱萸汤，那你就看这里有没有寒气，有没有痰，对不对？痰比较低就用吴茱萸，痰比较高就用小半夏，是不是？这是单纯型的。但是呢，如果是感冒来的，当感冒来还有，我们教完这个还要抽一点时间教你们那个泻心汤证、栀子汤证，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可以讲啊。可是这个胸口啊热烘烘的时候，心就会烦，对不对？因为就是人的这个灵魂的心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嘛，如果你这边热气太多的话，你的心就会觉得好像听到一点什么声音就觉得心情不好啊，有一点刺激就烦，所以这个心烦的感觉会有。那喜呕的感觉通常会有，就消化轴失调的时候通常都会带有一点那个晕眩想吐的感觉。好，那这样的情况呢，但见一阵便是，就是你不必要四大主症都齐全才开柴胡汤，不必。是当你在太阳病的范畴，你的桂枝汤、葛根汤里面，葛根汤症、桂枝汤症里面掺杂着一个 心烦喜怄，或者掺杂着一个烧一烧又不烧，那你就要吃到小柴胡汤去了。这样子好不好啊？这一部分就这个是小柴胡汤最基本的开法，这一块是自己我刚刚讲的内容是一定要记得的。那其他的话，我觉得到了下个礼拜，同学也该去弄一本课本了吧？是不是？就是，好像，就今天我已经很后悔没有叫同学买课本了。 可以 想 买的人， 想买的人可以买啊。 那不知道去哪里买？ 就是因为网络上啊，就是《桂林古本伤寒论》，网络上有各个版本可以下载。你下载的，把那个档案丢到影音店，叫他装一本给你就好，好不好？我的话是因为《伤寒论》有宋本《伤寒论》跟《桂林古本伤寒论》嘛。那其实我不是说一定要用桂林本，只是两个版本的条文的编号不一样。那我如果跟同学讲说翻到第几章第几条，我统一版本我比较好用嘛，好不好？所以用买一本这个去网络上下载一个桂林古本。那它会你可以下载到各种不同格式的，那你看哪一个你觉得看起来最漂亮，你就把那个档案丢到影点就可以了，好不好？不会用电脑的同学就叫其他同学帮你弄就好了。那要印多大本多厚都可以嘛啊、哦？那 我的话那个时候是装成这个样子，就装成活页本，因为我用那个胶装本的后来都翻烂掉，不过好像助教的也都还没烂嘛啊。哦啊，加装。 因为那个有的时候翻 着 开开，它会翻开。 那个。翻开有什么 不好？不是胶 那个环会断， 环会断。 哦，环会断，好，那你们就看着办啊。这哪个好，哪个不好，大家有课本的同学就，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再敢叫助教帮同学去统一印了，因为动不动都是有同学就是今天很热情的登记，我要买一本，然后下一堂课就已经退班了。然后就是那种助教垫了钱，然后也那个好像有点伤感情了，所以就大家自己。问题是每次印都搞不清楚，你一定要算多少钱。你们不用急啦，像下礼拜我可能还是会抄抄黑板也说不定。我没有说一定要同学带课本，就是我觉得下礼拜如果是教，我觉得最好你们下礼拜升一本课本来，好不好？没有的话就跟隔壁同学共看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下礼拜我想什么栀子汤啊什么泻心汤这些东西，如果我教的话有一本课本就只要说大家翻到第几条就好了，什么都不要抄了嘛，好不好？已经可以进入这样的状态了。那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像德林这样的同学，因为他每教一个方要抄一张这个方子的卡哦，像那个菜谱一样，其实那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你知道？一旦变成课本人，就那个菜卡就不能增加了。 没有，一样可以增加。 一样可以增加。好好，就是你方子一些补充的东西，你可以抄在菜卡上面嘛，对不对？那因为那太阳病里面有掺杂到这些的时候啊，就开小柴胡汤。那小柴胡汤呢，跟这个什么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这三个泻心汤有一个共同的煮法，就小柴胡汤煮法是要用回锅煮法，就是它是一开始你倒12碗水啊。然后煮到6碗水，把渣渣捞掉，然后再把捞掉渣渣的汤再空煮到3碗水，就是要煮一段时间，让它微微有一点冷却，然后再煮，就这样空煮一段时间。据说是里面的什么化学成分还会再有第二次的变化之类的啦，就是让它这样子煮。所以我小柴胡汤一开就开3碗的份，因为你每一碗都还要这样煮到几碗水捞渣再空煮多少碗，很烦嘛，对不对？你干脆就一次就煮3碗的份算了。那我这个柴胡呢，我就乘0.3，一开就是2.24。那你是不是到那个药局去买的时候，他又会不卖给你啊？我的 谋 杀情夫啊！就是我开柴胡汤啊，已经被药局就是说就是轰过好多次啊，就是助教去抓的时候都说什么你们这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开。但是柴胡古方就是要那么重，你一碗就是要有8钱，那个药效才会很漂亮。 那你用，所以你用小柴胡汤，你去科学中药啊，固然是有效，但它没有到那个临界点，它没有办法让你的那个脑下垂体重开机哦，它就是。就会你知道没有到那个临界点，就在那边疏肝解郁，你知道？那你又没有疏，你现在又没有在跟谁怄气，你不一定需要疏肝解郁的，对不对？就是，所以就会变成没有到那个点，力道不够。那人参的话哦，因为小柴胡汤的方剂的主结构里面通常是有黄芩的，那有黄芩的话，其实人参你用红参也是 OK 啦。你用党参、红参是 OK， 但是它那种口渴的时候，不要用半夏要加人参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加红参会更渴，对不对？那没有，那时候不要用红参。可是一般来讲，你如果用吉林参，有黄芩的情况下用吉林参还可以啦，啊，就是也不必说一定要用到粉光参。那当然你要便宜就用党参啦，好像只有现在的临床报告好像只有一个情况。小柴胡汤是非要用红参不可的，就是那个什么治艾滋病的时候，那个是因为红参有一种微微的毒性，对艾滋病有干扰的效果。那其他的情况，小柴胡汤你用党参便宜一点，因为光是二两色柴胡已经很贵了啊，你再放九钱的红参，你经济情况撑不住，好不好？啊，就知道一下。那这个。那柴胡呢，从邵阳这样子开上来，然后经就是因为柴胡这样子放到一碗八钱的量哦，它有足够的力道可以钻通你的淋巴，然后钻通你的胆经，然后最后作用在你的脑下垂体下视丘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说你啊，我这样的比是因为如果什么你的什么耳朵啊哦，流黄水啊，或者耳朵发炎啊什么的，其实头部的发炎是葛根剂很好用，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是平常要这样子，要医这种头部的这种耳朵耳腔发炎，那你可以葛根汤加一点柴胡汤，你知道，就是合在一起用，就葛根消炎效果不坏。那柴胡呢，就是有淋巴走得到的地方，柴胡就走得到，这种感觉你可以知道哈。那黄芩跟着柴胡走的话，那个黄芩是各寒凉药里面最水性杨花的药嘛，就是哪一个药强它就跟谁走嘛，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黄芩啊。那有柴胡在它就跟着柴胡入少阳了。那这个炙甘草要因为人哈那个到了柴胡症的时候，通常肝胆的气郁结的时候，脾胃都会有一点虚，所以你也可以说人参甘草这种东西是要让这个脾胃要好啊，就是要治肝胆的话，脾胃一定也要顾好。那你说果顾脾胃用白术好不好？像这个补中益气汤也用白术啊，加味逍遥散也用白术啊。那就是古方的世界不太能这样用白术，就古方的世界的白术的那个量会把药性约束在这个地方动不了，所以古方的世界很多药不跟白术在一起的。但是十方的话就还好，因为都很轻啊，用的药都比较轻。那生半夏，半碗，差不多有这么重啊。我跟你讲，柴胡汤，我教同学说，你们家里面囤药材最好要囤一些生半夏啊。其实主要也是为了柴胡汤，因为柴胡汤如果你用生半夏的话，它那个气打通那个淋巴的那个痰的那个效果会很快，就是那个药性很跳，你一碗下去就会觉得哦，原来有压痛的，三分钟就没有压痛了，就那个药性会很快。那你用炙半夏就有点温吞吞的，所以我还是喜欢，就你们要煮柴胡汤的话，有点生半夏。那生姜大枣老样子啊，老朋友，然后记得十二碗水煮六碗水，捞渣再煮成三碗水，好，这样的一个。 这个药会有那种无病则人受之的问题， 有，所以才要教各位一贯煎，就是小柴胡汤啊，你没有对到症的时候喝啊，它就会在你身体里面，好像说，你知道那种坏婆婆已经打扫很干净，没东西挑，她还要这样子，有灰尘，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她。就是小柴胡汤，你让他闲的没事干，他就在那边一颗一颗雪球在那边数，哪一颗雪球不漂亮就把它打碎。你就是，他就这样 样子，你知道吗？他没事干的时候，他在那边就那边看到你身体里面所有的血球，什么红血球、白血球，这颗红血球不漂亮，砰打死你，就这个样子。 七煞。 啊？ 中药界的七煞 星。什么意思？什么叫七煞？我听不懂哎。那是什么专业术语吗？ 没有啊，就是紫薇里面的那个。 对，就是所以柴胡它是这样子，你有柴胡症，你开下去真的很 OK。可是你没有柴胡症，你用了柴胡汤，它就会那边一颗一颗血球打了一打着玩，你知道，就很讨厌。所以我们中医的话就会说，柴胡啊这个药呢，它会结肝阴。 柯中也会吗？ 柯中啊，你要治什么？ 耳朵痒啊，有时候快感冒，耳朵痒了个要死。 那淋巴有不通的话，那他会去搞淋巴，就有东西给他搞没关系，就是就要有点事给他忙，你知道，就是那个恶婆婆，如果孙子要他带他去逛街买糖，那他也就没时间挑你毛病，你知道，就是要有东西让他玩，就是但是不对症的情况，就比如说啊，因为柴胡常常我们后代常常拿来治肝，对不对？就是很多要走到肝都用柴胡来引它一下，那后代已经习惯这个开法了，那就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呢，就是比如说啊肝炎的时候，就会医生就自然而然想要不要用柴胡剂啦。可是如果是那种肝阳实而阴虚的肝炎，比如说猛暴性肝炎，那你用了柴胡剂，用小柴胡汤，那几乎是一碗就挂呀，就是人就死了，因为体质不合。你一定要记得，你要用小柴胡汤，要对着柴胡症开，懂不懂？有柴胡症就会很好用，没有柴胡症你不要拿来调体质，就是因为它有，我们人在得肝病的时候，有几种肝病是会出现明显的柴胡症的，所以像仙丹一样的。所以呢，从前过去20年哈，日本人就曾经是有些人就是以为科学中药的小柴胡汤是保肝药，就这样天天吃，你知道，认为可以保肝，因为日本人常常工作过劳爆肝嘛，对不对？那工作过劳爆肝的人已经是肝阴虚的状态啦，对不对？那你用这种破肝阴的柴胡在这里保肝，那就是爆上加爆，就是肝就爆到不行啊。那肝阴虚虚到极点，那阴虚怎么传啊？肝阴虚会传肺阴虚，就是变成间质性肺炎，就是肺呢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外来感染，也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自己就烧起来烧掉，就是吃小柴胡汤保肝，吃到后来肺自焚而死的，这个间质性肺炎而死的，在日本就是这过去20年出现过不少临床的例子。好，所以保肝药不是这个东西啊，保肝药不是，就是保肝药的话，有一些其他的药系是比较能够长期吃的啊。柴胡你可以放一点点，它可以一点点可以微微的疏肝，那 OK。但是柴胡汤不可以这样玩，好不好？所以我才一直强调说要抓柴胡症开药。那柴胡症是哪里有病？是脑下垂体有病，对不对？就是这个脑下垂体跟淋巴有病，用柴胡症，那个才是柴胡症，它是要动到这个地方的，那不是在动这个地方的，好不好？那所以啊，那我这地方呢有一个一贯煎这个方子呢，就是想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用柴胡汤吃伤了，就是你柴胡汤伤了肝阴，你会觉得眼睛发干，嘴巴发干，人烦躁失眠，好像那种火气大，整个人干掉的感觉出现的时候，那有一个超级补肝阴的方子叫一贯煎。可是一贯煎里面生地黄哦，3到8钱也有点太多，就这个方子有点太阴。它这个一贯煎哦，就是所有的药都是一起就是润肝的，那通常如果你肝没有很干燥的话，你一贯煎吃2帖就开始拉肚子了，啊，就是太湿阴湿了。但是如果你小柴胡汤吃伤了的时候，用一贯煎效果是很好的，啊，这些药都可以润肝，这样子。那这个川面子啊，是一个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教到，就是穿链子是一个，比如说胆结石剧痛的时候啊，穿链子是一个很也是重要的止痛药，就穿链子是脏器剧痛的时候很重要的止痛药。可是呢，穿链子它的止痛哈、啊、是在脏器绞紧的那个时候止痛特别有效，但是它本身会对脏器的那个伤口有刺激性，所以你是只有绞紧没有伤口的时候，穿链子疏肝的效果哈、啊，止痛效果是一流，就是以肝胆系来讲，穿链子止痛的效果很强。可是如果你那个时候胆结石剧痛，那个胆结石已经刮伤了你的胆管了，已经有刮伤有伤口了，那吃了穿链子就可能会更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药。但它也很疏肝，是一个很凉，不是热的，凉的疏肝药。好，那一罐煎就，我觉得教小柴吧，一罐煎就得教一下啊，就是你万一不小心吃伤了，觉得整个肺好像热烘烘干燥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你要用一罐煎去把那个伤到的肝阴平下来。那当然在古方的世界呢，小柴胡汤原来的那个腐行诀里面的小柴胡汤是有白芍的，因为我们说桂芍草姜枣是小羊蛋汤嘛，秦芍草姜枣是小阴蛋汤嘛，那再加半夏再加柴胡，这样加上去就变成大阴蛋汤，就是小柴胡汤。那这个大阴蛋汤啊，大阳蛋汤是小建中汤嘛，大阴蛋汤是小柴胡汤。那这个小柴胡汤有白芍，我觉得还不错，因为白芍比较养肝阴，就白芍能够把血收在这里，让这个肝内脏得到血的滋养。所以你小柴胡汤在张仲景的用法是肚子痛才加白芍，但是你如果小柴胡汤开的时候你就加一份白芍其实是 OK 的，这个在用法上是可以的，这样比较不伤，比较不会被白不比较不会被柴胡汤伤到。 那我们什么时候要用黄芍 啊？ 就是有的时候炒过的，有时候没炒过的。 哦哦，是这样子啊。 对， 没有炒过的白芍通常以现在人的肠胃吃了都会拉肚子，所以还是用炒的比较安全一点。 可是又说要用白芍。 不是，白芍炒过的白芍还是白芍，另外一种叫赤芍，那是不一样的药，就是红芍药，赤芍是另外一个东西，是比较通血路的。好，那所以呢，小柴胡汤你如果要先放好这个要先放好这个白芍在里头是 OK 的，好，你可以这样子开也比较安全。那这个柴胡汤的这个明眩反应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明眩反应呢，通常来讲吃柴胡汤哈，如果你是一开始察觉到自己有柴胡症就喝小柴胡汤的话，通常不会有明显的明眩反应。那但是呢，张仲景的书是讲说，如果你明明是有挂到柴胡症，可是你吃了一些别的药，什么上吐下泻的药，已经把你的气血冻到了，那个时候柴胡症还在，当然你要吃小柴胡汤。可是如果你气血已经被你自己打乱过一道的话，用柴胡汤就会有明眩反应。那明眩反应他说真真而症，后发热汗出而解，就是会整个人发冷战，然后出一身汗，然后好。那一般来讲，如果是现代的临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汤症哈，比如说是有挂到柴胡症的，可是你看它的大结构，你以为是麻黄汤症，然后你发了一轮汗呢，还没有好，然后才发现是柴胡症的关系，然后才吃小柴胡汤，这种已经被发虚了，或者是吃了什么拉肚子的药，已经拉得有点虚了，那个时候用柴胡汤，那柴胡汤它会非常强力的冲上来帮你重开机，那个重开机的感觉呢，就会让那个人眼睛忽然一黑，然后啪就往前面扑倒下来，然后你要打电话叫119的时候，那病人爬起来说我好了，就是还蛮戏剧化的。所以如果你的那个病人已经之前被医坏医错过的话，那你就要知道说那个病人在喝了柴胡汤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很戏剧化的那种扑倒再爬起来的过程，那就是要先知道免得吓到人啊。就基本上不是很危险的，就柴胡汤的危险是长期用的危险， 短期用，除非你正在猛暴性肝炎，不然的话短期用也没有什么大危险。好，那这个据说他这个看哪个雪球不顺眼就打死他，那个效果呢是刚好拿后就是有一个后来是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吧，用来治疟疾的。因为疟原虫繁殖的时候，它的孢子是寄生在红血球里面的。那你用了柴胡之后啊，那个血液里面被孢子寄生的红血球会被柴胡打死。那打破了之后，那个孢子就不能长成幼虫了，就疟原虫就这一代就完结了啊。就是治疟的时候，当然你也可以说疟在主症来讲是往来寒热了。可是现代研究是认为说，疟原虫之所以能够被这个治感冒的柴胡剂杀死，是因为它打那个红血球的关系。好，所以我们柴胡汤的几个面向都知道一下。那当然，这个刚刚讲到的明确反应是有先医坏的比较剧烈的状态。那如果没有先医坏的话呢？啊，小柴胡汤的感觉会是什么？就是你这人感冒啊，不舒服啊，哈，然后呢，在那边。哦，有点就是说，然后你看到他有柴胡症，就把他煮了一碗柴胡汤，这个二两四的柴胡浓浓的煮出三碗，然后给他喝一碗，然后呢，他就是生病嘛，哦，总是一脸病容，对，然后把那一碗喝掉，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看还在看电视，笑得很开心，你说你不是在生病吗？啊，好了耶，就他忘记了，你知道，就是糊里糊涂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小柴胡汤的古代名字叫大阴蛋汤，这名字取得很好啊，就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啊，有人在山上被人家盖了布袋打一打，然后丢到山里面埋掉，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他真的是有那个调子，他其实药是很猛的药，可是他在你身体做了什么事情，你不会有很剧烈的感觉，你会觉得不知不觉，哎，感冒就好了，也没有发汗，也没有怎么样，不一定会发汗啊，然后就把那个邪气就这样猫装在布袋里面这样打死，然后偷偷丢掉，然后你就没事了。所以有的时候吃小柴胡汤啊，你如果给人家开小柴胡汤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病人的回馈会让你觉得有点失望，就那桂枝汤麻黄汤吃起来有点剧烈啊，比较有感觉，比较有 feel。那病人呢就吃小柴胡汤以后就开始过他的日子，就忘了有病了，然后就这个样子。那当然这个往来寒热，如果你是感冒哈，已经好的差不多，但是邪气还留在少阳，你还是有可能就是早上起来好像没事，但是到下午又有一点烧，那这种时候也可以喝一碗小柴胡汤把它清干净啊，就是这个往来寒热也可以在感冒的后段的时候发生啊，就是因为感冒是这样一惊一惊传嘛，有的时候你一开始是就是我们伤寒论学了以后，你就要对整个感冒有一个层次跟顺序上的认识，就比如说你可能有些人他感冒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哎，他传到太阴了，然后他开始上吐下泻，对不对？可能他第一个礼拜是感冒，可能他第一个礼拜是这个怕冷、怕风、流鼻水、咳嗽，可是到了第二个礼拜，他到了太阴，他开始呕吐、拉肚子，有没有遇过？偶尔还是有了，三五年会流行一次这种感冒。那或者说感冒到第十天，他开始陷入忧郁状态。对什么事都淡淡然，只有看到床的时候很热情的想扑上去啊，但是传到少阴去了，对不对？那或者是那厥阴就不要讲，厥阴的话性格会有点怪掉啊，得了厥阴病的话，就原来这个人呢就是没什么，就对人的那个情绪不大了，那可是真的到厥阴病了，他开始会好像看谁都比较有意见一点啊，那也可能是厥阴病他的那个经络受影响，个性就变得有点奇怪，啊，所以呢，这是小柴胡汤的一些闲话啊。那这个至于它的加减呢，我们就知道一下啊。就是如果你是胸中烦而不呕，那如果不是这个人根本没有想吐的感觉啊，老实说。半夏就不太适合，尤其是不想吐的时候又胸口发烦，因为胸口发烦就代表这边热气太多，对不对？但淋巴里面的那些痰，哦，如果你用了半夏会抽得更干，对不对？那抽了更干，这块更干燥，它就会更热，人就会更烦，所以就不如就不要用半夏了，然后反而给一些人参，因为古时候人参是用来补水的嘛，哦， 那今天也只好用粉光参啊。那水这样子透过三焦钻上来了，那胸口的火可以灭一灭。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用法是可以。那瓜蒌实，那瓜蒌实是因为瓜蒌跟瓜蒌实都是那种行痰，我们之前讲胸痹陷胸汤不是用瓜蒌实对不对，它可以把痰这样揪下来，可是它本身是凉润的药，那这样的胸口烦比较适合嘛，它也是把这个痰，就是柴胡是柴胡汤的半夏是这样子发，那瓜蒌实是这样子转，但是加在柴胡里面，柴胡还是会赢的啦，就是这个痰就用凉润的药来走它。像口渴的话就要用瓜蒌根，那瓜蒌根是根本就是润药了，因为你知道这个痰这个东西很讨厌啊，就是如果在已经水不够的时候你用半夏对不对，那个痰有一点干的话会更裹住是不是，所以用瓜蒌就是加润滑剂的感觉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够不让它更裹到啊，就是像那个所以张仲景这种有痰的病一旦是关系到渴的话通常半夏都不要放啊，免得那个痰干了之后更加的抽不动了，那人参就加量，然后再加瓜蒌根，人参瓜蒌根加在一起就能够把水从这个中焦补过来，那就把这个痰冲开一点啊。那肚子痛的话，因为感冒的肚子痛啊，这个情况下可能是肚子的冷痛，就肚子如果绞痛的话，你加了黄芩肚子会觉得更冷，更冷就会更绞痛，所以不如就不要放黄芩，反正芍药也蛮凉的了，那是把它松开。 会拉肚子？ 有可能会拉。哎，不会，我跟你讲，那个桂枝汤的芍药也是这么多，你没有听过说吃桂枝汤葛根汤拉肚子的？不会，就是说柴就是芍药跟桂枝同用的时候，那个拉肚子的感觉几乎不会出来。那芍药跟柴胡同用的时候是还好，不太会。那胁下痞这个硬哦，格子旁的硬，你要念硬也可以，念尖也可以啦啊、哦。就是那这个去，如果啊、哦、你的这个痰已经有结块，就是这个痰开始结出，你摸得到有坨坨块块，就淋巴到这里。这些地方都有坨坨块块，那这种果冻状的痰呢，还是要加牡蛎壳比较有用。 我跟你说，像有时候像我妈有一次在大学这个地方有一个，像就是一个结，后来就开刀把它拿掉。 那个的话，就是我们开药就是用什么白芥子啊、牡蛎壳啊，然后什么海藻啊、夏枯草啊，就是那些药加到一起都是可以把那个痰核去掉，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痰核啊、哦，是对你的身体太无害了，你的身体的免疫机构根本不对它，就不理它了，那你吃药也不会很有效。 哦， 你知道，就是它完全被你身体放过了，就没办法。但是通常这些药，如果你的免疫对它还有感觉的话，那它就会有效。啊、哦，就是像牡蛎壳啊，是治那个脾肿大的特效药，就是那种。有果冻状的体液结在那边，脏器肿大，那还是要牡蛎壳。像甲状腺肿也是用牡蛎壳，对不对？啊，就是。那这个心下悸，小便不利。那心下悸就是胸中阳气不足啦，对不对？那胸中阳气不足的话，那还是不要用黄芩，用了黄芩这一块都会凉掉了。那加一点茯苓，抽一抽水，保一保心阳，比较会让心悸好一点。那不渴，可是呢？外有为热，这个外其实是有一点，就是你还是觉得你桂枝汤的症状什么很明显，那你就不如啊再加一些桂枝，然后呢微微的再盖个被子，就是顺便他柴胡症解掉以后，他用那个那一点桂枝再跟里面的其他药造成一点桂枝汤结构，就等于就又有点发汗的意思了，所以就是柴胡少阳的邪解掉以后，你再让这个桂枝做一点桂枝汤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如果是这个结构的话，你柴胡的效果走完了之后，你看剩下的力道，它还有那个桂枝去芍药汤的结构在里面嘛？啊，那咳嗽的话呢，人参、红枣、生姜都不要。哎，人参哈、哦，你知道张仲景说咳的话，就是比较说的那个水咳啦，干咳。张仲景比较说喘这个字。那水咳的话，人参补水不是更湿嘛？那不要。那红枣也是助湿的，那也不要。那生姜是这样的，生姜会把气顶上来，如果你咳嗽是喉咙这个地方在发痒，你要用生姜，因为要用生姜把那个地方的痒痒的那个脏东西排掉。可是 如果不是在喉咙这么高的地方在痒的话，你用生姜气都会更冲，所以不要。好，那小青龙汤是细辛干姜五味子，对不对？可是这边不要用细辛了，因为小柴胡汤整个汤症是偏在热这边的，它不太需要驱寒，所以用五味子收束这个咳嗽，用干姜把这个痰抽掉一点就好了，但不必用细辛，因为它通常在柴胡症的情况之下没有那么多寒气需要你去那个寒，所以这样也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小柴胡汤咳嗽加减法哦，临床上不是很好用啊，所以同学也不用太在意，就是先把主症医好了，然后之后再用其他的咳嗽的方子来收工。其实下一个月的课我总是要教到你们怎么治咳嗽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抱怨同学是不对，因为我还没有教，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助教治咳嗽有点毛手毛脚的，他就是我是觉得我当年教助教的那个时候一定是哪里没有教好，所以变成助教治咳嗽一直有一种好像不太行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我不知道啦，这两个啊，还有陈助教也是有一点好像咳嗽怎么治得怪怪的。哦，所以我以后咳嗽片还要给整理一下，因为整理过之后应该咳嗽还蛮好处理的。哦，不要这样，不要讲大话。啊，修屋怕抓漏，治病怕治怂啊，这是的确的。我跟你讲，因为治咳嗽需要会一些比较小巧的药法，因为肺这个脏非常敏感，你药热一点、寒一点，它都会不爽快，都会咳得更凶啊。所以就是一些小巧的用药的方法还是要会。所以小柴胡汤的基本加减我们知道一下，然后我是看了，这已经上了一个多钟头了，我预计什么提早下课的内容都还没教完。不过算了，我觉得柴胡剂哦，本来就是要这样教了啊，我也不要太拼了。这个是我们之前讲小建中汤的时候讲过的条文，就是阳脉涩，阴脉弦，就是你上焦的脉拔起来呢，觉得好像有一点搓保利中的那种感觉，然后下焦的脉拔起来有勒成一条的感觉。那这个情况呢？它到底是这个下焦气血不足的小建中汤症呢？因为小建中汤症啊，下焦气血不足，阴脉会下焦脉会勒起来，然后上焦没有气，所以上焦脉走不顺，拔起来涩涩的，这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是少阳脉，所以你只拔到这个脉，然后这个人说他肚子痛。忽然之间肚子痛，你会不知道它是小建中汤的肚子痛还是小柴胡汤的肚子痛。那这种时候你就打安全牌，先开小建中汤，因为如果它是柴胡症吃建中汤不会恶化，那如果它是建中症吃喝柴胡症那一定恶化，对不对？就是你忽然肚子绞痛，那你呢就是先吃小建中看能不能就舒服了，如果没有舒服，那这个弦脉哦是少阳的脉，那这时候再来是小柴胡。那理论理由不一样，就是小建中是腹腔气血虚的绞痛，那小柴胡汤的肚子痛是消化轴的讯息失调的肚子痛，但这两种都会肚子痛，好不好？那既然是肚子痛，你小柴胡汤也加点白芍了，对不对？小柴加芍药汤啊。那这个是挂在太阳病的柴胡症，好，知道了啊。那再来我们来讲少阳症病。少阳症病就是少阳篇里面出现的一些状况，就是当这个人呢得少阳病的时候，那脉就是弦的了。一旦脉弦的事情就很单纯，对不对？那你一感冒觉得不舒服，哦，脉拔起来就勒成一条的，那你就很清楚这一定是少阳病了嘛。那这个看病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嘛。那其他的就是你知道少阳经经过哪里嘛。那这个少阳病通常会口苦，可是呢阳明病啊，也会口苦。那阳明病嘴巴发苦比较在黄昏那段时间，少阳病嘴巴发苦比较在早上。好，所以这样子分当然还可以。那你觉得嘴巴发苦，喉咙发干，其实这个喉咙发干也是很难讲，因为好多种病都会喉咙发干，所以这个不管它。那眼睛什么眼睛红、眼睛昏，就是目眩啊。就少阳病通常都会，因为你知道少阳病的时候人的淋巴会坏掉， 那淋巴坏掉就会有那种很多什么晕眩性的症状会出来，对不对？什么那比如说那什么内耳的什么耳瓜什么半规管那些地方会有那种什么内耳型晕眩出来，所以少阳病常常是伴随着晕眩的感觉的啊、哦。那当然少阳病的晕眩偶尔，不要说偶尔，最近很多，就是有些人是假少阳真厥阴，就是吴茱萸汤症的晕眩。你知道，因为吴茱萸汤是这个肝经的区块都是塞满了冷盘，对不对？它肝经那边塞满了，一楼淹满，淹水淹满一楼的天花板，就淹到二楼的地板了。所以它那个少阳的塞满了痰的那个晕眩，其实是从肝经满出来的，你知道？就是从厥阴满到少阳的，那个叫假少阳真厥阴。那最近的晕眩的人，有些人是假少阳真厥阴。那你要拔下那个脉，会不会沉沉硬硬的？如果沉沉硬硬的，那个烦躁感又很重的话，它可能是从厥阴一直满到楼上来的。所以那个就吴茱萸汤从厥阴打就好了，不用打少阳。好，那眼睛呢？眼睛发红，我觉得是有时候会有啦，就是这个主要是耳朵不舒服，耳朵觉得听声音好像嗡嗡嗡闷闷的，不太。但是那个耳鸣不见得是少阳，因为耳鸣有的时候是肾虚的啊，所以就是耳朵觉得不爽快，听东西闷闷的，或者暂时性的觉得听力减退啊。那眼睛的话，其实感冒你真的要严格辨证的话，太阳经走这里，所以你眼睛红丝从这里冒出来的可能就是太阳经，然后阳明经走这里，所以眼睛红丝从这里上来的是阳明病，然后少阳经走这边，所以眼睛红丝从这外面进来的是少阳病啊，就是也不是一定是哪一条。那胸中闷而烦啊，少阳病通常胸口烦闷犯恶心那种感觉，多多少少也是有，但是因为脉一定是悬的，所以你不容易搞错嘛。然后或者是脉弦细头痛发烧，就你头痛发烧，你发的脉是弦的，那这个头痛发烧就是少阳病。好，那这样子大概抓一抓，就是少阳症病就是没有挂在那些太阳病的主症框里面的，那这个一抓就抓得到，所以不太会有问题。那另外呢，如果是女性同胞呢，一定要学会这个热入血室这件事情。就是啊，有些江湖传闻是这样讲哈，说这个女生呢一生都是病，生了孩子之后什么病都好了，有听过吧？就是 月子做得好 、啊、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你知道生一个孩子，你整个骨盆腔打开，等于整个身体都散架一遍，那散架之后你再重新拼的时候拼对了就好嘛，对不对？这个是。也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说是他生孩子的时候身体顺便在丢垃圾，就有些不好的东西趁着这机会都排掉。那人女人家哈，在月经的时候，如果这个女人她是刚好月经的时候她感冒了，那月经一有出血的现象，那个病邪就很可以顺着那个出血一起排掉，对不对？像麻黄汤症有可能戳一个鼻血它就好了嘛，对不对？那这个身体这个想要利用月经的出血排邪气的这个冲动呢，是人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那么只是呢，这个身体啊，得感冒病邪在这里那里那里那里全身都有，对不对？那他想要把它送到这个子宫去随着这个经血排掉的时候，就好像身体里面有一个那什么地图上面说，我从忠孝复兴站要去圆山美术馆，我应该选择哪条路线呢？他就帮你规划路线，对不对？那通常我们身体的电脑，它规划路线都是走少阳经，因为少阳这个少阳公车什么，说是2285还是2686这公车，刚好哪里都到，你知道，就是去的地方最多，它可以一路就带走最多的东西。所以身体它通常就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公车，你知道，就是让所有的邪气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讲好，就是大家一起上那条少阳经公车线，然后他们一起下去到这个地方，然后排掉。所以这时候，当一个人月经来的时候呢，他的病邪就会全部都往少阳经那边归病过去了，就请这一路公车一起帮忙丢垃圾啊。像我从前住的一通街的房子，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房客啊，他 住进来那个时候刚好是台北啊，换成那个垃圾袋要付钱的那个时候，啊，他就很抠。他有朋友从台中啊、中立啊开车上来看他，他就等下说：“你这两袋垃圾帮我拎到台中中立去丢吧。”就是我台北这边可以省一个垃圾袋，就是会有这种心情哦。我们的就是人类的一种生物本能啊，所以他就会觉得哦，既然月经来了，那顺便帮我丢一下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有的我曾经也遇到那种很热心的朋友，他说我们那个大楼是有管理员的，垃圾不用分类，那垃圾也交给我带回去丢。那他就这样子，所以就是当刚好有月经的时候呢，他就会用人体就会拿少阳精到处收垃圾，然后把它排掉。可是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感冒跟你的月经没有切得很对，就是你感冒之后月经才来，那很好。那个时候你通常把这个人的脉哈，就会不管他什么桂枝症还麻黄症什么的，你把他的脉就会觉得他的脉哎就开始变弦了，就是女生月经要来的时候，她的感冒的脉就会自动变成弦脉，因为她的身体就把所有的邪气都往少阳那边归并过去，然后准备顺着月经排掉。可是有一种这种运气不好的女人，她是月经倒数最后一天的时候感冒，然后就所有的邪气都冲上那班少阳公车，然后对不起，最后一班停驶，然后他就所有的邪气都淤在少阳经，这叫日入穴室，然后就那条少阳经一直通到子宫那边，就被这邪气烧起来。但是他已经没有血可以排了，然后就从少阳经一直烧到子宫。那一条少阳经烧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会。整个人神昏意乱，就是发潮热，然后讲话会胡言乱语，这是最严重的状况了。不严重的就是很不舒服这样子。那热入血室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你就要给他喝柴胡汤来清少阳经，这样懂吧？就是因为真的是最后一班末班车，然后冲进车站就末班车走掉，全部都停留在月台上面，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非常可怜的一个状态。那这个 那胆经放血可以吗？如果在那个节骨眼， 那个时候放的是肝经的奇门穴。 哦， 就是 我以为放血就是放手脚。 不放胆，放肝。 哦， 就是热入血室的时候要放肝，不是放胆。就是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吃柴胡汤，好，吃了柴胡汤那个状况就会好很多。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那个人的乳下这里啊，肝经走到哪？走上来最后一个穴叫做奇门。那过了奇门就钻进身体，再从肺经的那个云门中府那边出来了，中府云门那边出来。那个肝经最上面那个奇门穴啊，我觉得，莹莹啊，你能不能比一下你女生奇门穴在哪里？你比一个位置就好，就是乳房下面这个地方差不多。我就是一下子忘记了，我每次因为老实说哈，奇门可以放血的时候，那时候会在那个位置看到情经， 或者是戳戳会痛的那个位置， 那个时候会看到情经，它可以放的时候会有情经。那如果没有情经的话，其实你喝小柴胡汤就好了，那也不用太努力去找， 用艾草灸。 不行不行，热上加热啊。就是那个时候是要卸掉那个热，所以那个时候是要放血，要用放血片啊，这样戳在那个青筋上面，把那个让它血滴出来，或者你用拔罐器拔几滴血出来也可以。那奇门它其实是，就是几乎可以讲，就是你肝经啊，如果有一些你要肝经有热，你用一些清肝经的热的药，会把那个热差不多就会把它推到奇门这里了，就。那个位置其实也不是经络的交叉点，但是在人体的层次上来讲的话，有点像是肝经的天花板、胆经的地板，就是在人体的层次来讲的话，有点像那样的感觉。就是胆经塞满了啊、哦，塞满了热，对不对？你要先天花板把那热掏出去的话，那是柴胡汤；你要打穿地板，它那热全部都掉出去是奇门去，这样懂吧？啊，先天花板是柴胡汤，打烂地板它摔下来是奇门。摔出来了啊，就是，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有那种神志混乱、言语的情况，那你就要去找找看他的那个奇门穴这个地方有没有出现青筋爆出来，有的话就放血。 那放血之后呢，还可能有残余的症状，就是用了小柴胡汤或者放了奇门穴，那人好一点，但他可能这个子宫还有热血残留在那边，形成那个桃核承气汤症，就是太阳蓄血那个桃核承气汤症。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因为他那个吃了柴胡汤或者放了奇门穴，这个女患者应该已经神志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你就掐掐他的那个血海穴啊，就膝盖这样子，膝盖头手放上去，然后这样大拇指扣到的地方，如果他觉得哇好痛，或者是你按他的这个左小腹，他觉得好痛，那这样子桃核承气汤症就是那个血热淤在那个子宫的附近，那还要用这个破血的药把那个淤住的血把它破掉。好，这是热入血式的治疗法，那还是要会一下嘛，对不对？好，因为各位女性同胞啊，你感冒的时候那个，如果遇到 MC 要来的时候，真的归病到上岸的情况是十之八九都是如此啊。那归病过去以后，如果没有弄干净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他以后每次月经来的时候会生病，就是每次月经来的时候就头痛，每次月经来的时候就喉咙痛，每次月经来的时候就腰痛。就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但月经来的时候月经痛，那个是月经本身的问题啊，那个不算。但是如果是月经来的时候不舒服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的话，那你就要考虑是不是某一次的感冒跟月经弄到热入血室，那个邪气一直残留在少阳经。那这种月经来了就不舒服的情况啊，也是喝几碗小柴胡汤清一清，通常会好些。如果你是月经来要不舒服那个之前喝的话，应该会更有效一点。 那如果在月经当中的时候可以喝这个？月经中的时候 可以，因为那个时候你月经中的人帮忙他是可以的。好，因为小柴胡汤这种情况还好，没有很危险。好，所以这是热入血室要知道。然后再来呢，是阳明病里面的少阳病。这个第一个啊，我觉得临床我们比较少用这一条，就是这个阳明病的发烧会说是潮热，就是发很高的烧，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特别的烧得很高，39啊41啊都有可能。可是呢他大便稀，然后呢小便好像还 OK， 但是胸口闷满，这个时候到底他是阳明病还是少阳病就会变得很难决定。但是如果他的胸胁不舒服的感觉一直存在的话，我们会考虑就是说以阳明病来讲的话，他的大便好像不够硬，所以他这个说不定是比较猛的少阳病。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阳明病，你发高烧潮热，可是你大便一直都是很通畅的。那这种时候，那个潮热说不定真的是小脑那边那个发烧的那个开关坏掉了，那不一定是这个，阳明病那个有造势的那个高烧。那这种时候你要判别说有可能是挂到少阳那边，那就用小柴胡汤试试看。那这是比较少用，但是是蛮。也算是有一点重要的陷阱条啦，对不对？就并不是说潮热就一定是阳明，也有可能是潮热是少阳的比较剧烈的形态啊。那另外一个比较标准的挂到阳明面的少阳，你会发现少阳经好讨厌啊，它很会东攀西攀的，对不对？就是一天到晚到人家家去串门子，都不知道它挂到哪一家，你知道，就是跟王太太也认得，跟李太太也认得，你一问谁都认得这个少阳太太，就很可怕，魔鬼八爪鱼。这个挂太阳病、挂阳明病、挂太阴病，甚至可以挂厥阴病，因为他就住厥阴楼上嘛，怎么能不挂呢？对不对？其实少阴病都还挂到一点点啊，那是宋本《伤寒论》里面的四逆散，那是挂少阴病，就是六经都挂的就是少阳病。所以这时候你用六经病在学的时候都要学到还有没有挂到少阳，有挂到的话这个问题是来我们家串门子的那一位造成的，不是我们家本来的问题。这非常的善于交际的一条经啊。那这个阳明病很标准的挂少阳哈，这个人呢他便秘好几天，大不出大便了，大便干干。那大便干干你就想这不是阳明腑症有造屎了吗，对不对？那可是呢你要伸个舌头看一下，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阳明的什么白虎汤症啊、承气汤症，你舌苔应该是又黄又干裂啊，对不对？又黄又干燥有裂开的舌苔，那种燥热的情况才是真的阳明病。可是他舌头啊一吐出来啊，整个舌头上面一团白糊，哎，那这样的舌苔呢就代表什么？是他的这个三焦水道的少阳病不通。因为人的水哈、啊、是从三焦就淋巴运上来以后啊，然后灌输到你的这个消化轴，让消化轴得到滋润。那如果你三焦的水都郁在这边的话，你消化轴也会干掉。那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看到大便秘的人，他的舌头是厚厚的白苔，并且呢有的人会有了，有的人没有，就是这个这里压压他会有一点压痛，不喜欢摸到，就是淋巴都塞着水在里面嘛。那这个时候这不是真正的阳明病，这是少阳病哦，是三焦水路不通。那张仲景就说，这种时候如果你喝了柴胡汤，就会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阴和，就是积然汗出而解，就出一身汗，然后大便就通了。那么这一条的临床上面的衍生运用呢，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患者哈，他的舌苔是又白又腻的，你就要想，说不定我不是要开什么平胃散之类的去皮式的药，而是直接开柴胡汤。就是舌苔又白又腻的，左右同学互相做个鬼脸看看好不好，有没有人舌苔是又白又腻的、啊、如果有的话，不够不够，它的不够厚，就白白厚厚的舌苔，有没有啊？拜托给我一支样本啊。哈，没有啊，今天大家都不够少阳。不过不要担心，等到明年大家都得少阳病啊，期待来年啊。这是不是诅咒是预言，对不对？那这个明年是什么？好像木气是特别怎么样的一年，对不对？明年要得少阳病就容易了啊，不会让你白学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水路被闷到了，所以我有，如果有的人啊，就是因为临床上面有一个，好像不是临床，就有人啊，就写 email 去问助教，说什么我的怎么样怎么样，我的舌苔很白厚啊怎样，可是我吃一些利湿的药啊，好像没有太有用之类的，好像那类的话题啊。那助教跟我讲，我就说这个的话，你要舌苔白厚，你先往柴胡汤开，因为水如果是淤在三焦里头的话呀、啊。淤在三焦水道里头的话，你别的那个祛湿的药也到不了啊。所以我在那时候教那个更年期的时候，就说如果你的舌苔又黄又厚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用三焦系的药才能够治更年期的一些啊那个三焦不通的少阳病的症状。那你看少阳这样动不动烧一烧又不烧，烧烧又不烧，跟更年期是不是蛮像的，对不对啊？如果你这少阳能够处理得好的话啊，处理更年期把握会多几分。然后呢，这个三阳合并，就是当你三条阳经都生病了，它脉浮大，上关上，就是你这个，我跟你讲，三阳合并的时候，通常这个脉啊都很汹涌啊，就是又浮又红又咸，这个脉会出现啊。这个今年我妈也得过一次，丁助教也得过一次，应该记忆犹新吧，对不对？你那个脉，哇！好像很波涛汹涌，就是脉的那个幅度很大，然后还有一条弦的感觉，又浮又红又弦，浮是太阳嘛，红是阳明嘛，弦是少阳。然后上关上，上关上的意思就是说，平常我们把脉把到寸口嘛，对不对？把到左关右关，那你会觉得哇，这个脉冲到连寸口都好清楚，因为我们通常感冒寸口的脉络原来不强的也不会强到哪里去，但这种时候那个脉会撞到连寸口都有那种汹涌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三阳合并呢，有的时候是什么葛根芩苓，有的时候是白虎，你也不一定是哪一个，但是他说了一个症状是淡欲眠睡，就这个人的主症是哇困得不得了，然后目合则汗，一睡着就一身汗。那这个是孙思邈提出来的吧，讲到温胆汤的时候，就是人呢、啊、胆经寒的话会睡不着觉，就是胆经的能量不够会睡不着觉，所以温胆汤是在治这个的。 就是人体的那个胆经，如果能量不够啊，胆经很冷的话，它根本不敢让你睡着，因为它怕你睡着会死掉，你知道？就人体的自我侦测系统，像老人家老到80岁、90岁，通常都浅眠，因为他的身体机能已经很衰弱了，他的这个自我侦测系统在侦查他的时候，就会说他如果再睡下去，是不是就不会醒了？所以要把他摇醒，你知道？所以就睡睡就被他身体自己摇醒，这是三焦的功用嘛。所以胆经的能量非常虚寒的时候，人睡不着，或者顶多是浅眠。所以你像割掉一个胆的人，常常就是一辈子都睡不深啊，就睡得都很浅。那但是呢，如果胆经很热的话呢，就相反了啊，尽量睡，尽量睡，没关系，我请客啊。所以就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胆经能量过多的时候，人会有这种狂睡。但是狂睡上焦不通哦，所以睡了之后还有一身汗，就这个热闷在那里。所以这种时候呢，那你就给他喝小柴胡汤。这个情况下的三阳合并是用小柴胡汤。那下去若把这个三焦打通，他的那个代表他三阳合并的那个病哦，病气比较凝聚在少阳这一边。那当然哦，我如果其实我治三阳合并，我常常在作弊啦，就是因为三阳合并张仲景哈、哦、讲的比较细，就有的时候是用葛根，有的时候用什么，对不对？有的时候用白虎，但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看病哈、哦、想省点力，就是你知道我或者开白虎，或者开葛根芩连，或者开小柴，这个或者开的时候，初学者就我也不能叫初学者，我应该是一直依赖着这个辅助轮，不愿意放掉，就会觉得说啊，辨证那么细哦，万一没有猫到很丢脸啊。那这种时候，因为我是觉得葛根跟柴胡哈、啊，跟那个石膏这三个药其实不太打架，所以我干脆三个都开，就是我会比如说我会开一帖葛根汤或者桂枝加葛根汤，然后里面葛根放到一两，然后里面再加一两的生石膏，再加一两的柴胡。这个在后代有一个方结构比较像这个，叫做柴葛解肌汤，就是后代人也是觉得哦，这个地方要把它搞清楚太累了，不然不如来开牛药。反正这种情况下，这三个药不打架。所以呢，当你这个比如说开一帖葛根汤啊，开帖葛根汤里面有点麻黄。如果是严格的古方的话，柴胡跟麻黄是王不见王的，但是我们不严格的话乱放没关系啊。其实没有，如果你汗流了出来你也不必放麻黄嘛，对不对？那那时候丁乙璇的脉，丁入教的脉还夹湿，就是那个脉有一点勾勾的跳的那种不爽快，那夹湿那我再加苍竹，再加个五钱啊，就是三阳合并的湿温病，对，我就加苍竹。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两柴胡，一两葛根，一两生石膏煮在一碗里面的话，那下去通常的三阳合并也清得蛮干净的。当然这样子开，因为是有一点就是小作弊啦，所以开起来有一点，怎么讲？像那个时候丁柱教的病症是三阳合并而一直在拉肚子，那因为它是三阳的合并，三阳经都有邪，那个拉肚子你只能想是没有能力去消化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治拉肚子啊，就直接治三阳合并。那三阳合并治好了，拉肚子就好了。那我妈的话呢，也是那个脉。那我开了这个方子之后，柴葛解肌不能叫柴葛解肌汤，柴葛解肌法。那这个法开了之后，我妈是拉了一场肚子，然后病好了。就她那个邪气，因为开的比较粗，你知道邪气自己乱找出口，她就拉一个肚子，然后就感冒好了。啊，那也是大感冒。那这个柴葛解肌法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急性坏血症、败血症，就是有些老人家忽然血液里面什么感染哦，你就看他在家里面发烧，然后那个脉呀、啊、又红又滑又悬又浮，然后他那边那种喘，那个很快就会往生了啦。那如果你还来得及煮一碗这个柴胡葛跟生石膏各一两个药，哎，就有机会救得回来。这个药很能够把那个血液里面发炎的状况停下来。啊，所以就顺便说一说，但通常大家医书，包括我，都是回天乏术的啊，就还没有，因为那个老人家那样子开始发烧发喘，脉变成那样的时候，其实你还没推上救护车，有时候就在家里面就往生了嘛，对不对？那很快啊，是不是？那也是善终嘛，不用去妨碍人家上路。但是 如果你觉得要救的话，你就赶快这个汤就煮了就喝下去。好，那这是我常用的三阳合并的作弊的一种开药法。那我去学应该下课抄黑板啊，可是这些都是小柴胡的事情，而且这几条都不是很重要。好，我很快来讲过去哈。好，这个太阴病中的少阳呢，是小柴胡加茯苓白术汤啊，各加一份。那小柴胡汤加茯苓白术汤是什么呢？因为太阴病通常就是水泄呕吐为主嘛，然后标准的太阴病的脉呢，就是沉沉塌塌、软趴趴的脉。那可是如果你发现脉是沉沉的，可是勒出一条的，那个太阴病其实可能是有挂到少阳。那太阴病一定要通常这个水泄，你总是要放茯苓白术嘛。但是呢，这个肚子冷痛跟雷鸣下痢，它等于是太阴病的这个脾胃虚寒的拉肚子，又加上了柴胡症的这个消化道情报混乱的拉肚子。因为太阴病的拉肚子通常哦没有那么猛，就是太阴病的拉肚子，那个肚子就是痛归痛，通常闷痛的多，剧痛的少。那可是这个冷痛，你觉得发冷发痛，然后又咕噜咕噜响的那种拉肚子，好像以太阴病来讲好像有点太嗨了，就是太阴病应该没有那么兴奋才对，太阴病就是虚虚冷冷的状态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你要拔一下那个太阴脉的那个沉脉里面有没有带弦脉，如果有的话用柴胡汤，然后挂一点太阴的用常用的药。那你要挂点，如果很冷的话，你挂点干姜也可以啦。啊，主要是茯苓白术各三两，那你就放一个差不多的分量。那再来是厥阴病里面也有一路呢，是会挂到柴胡症的，就是厥阴经总是会关系到人的性器官嘛，对不对？那这个如果你是尿尿的时候小腹抽痛闷痛，尿尿是一滴一滴的那种小便不通，然后整个小腹都有扯到，然后那个扯到感觉是不是有点扯到肚脐这边来，那这样的一种扯住的感觉，你不如用小柴胡加茯苓哦，直接把这个下焦的热用少阳这样的抽掉，就是过少阳来抽它，那这样子是一个偷一条路了，就是反正这个少阳公车哪一家都有经过，你知道，干脆从少阳抽算了，所以就茯苓帮助气化，然后小柴胡汤从少阳抽。当然如果是很如果但是如果你的那个小便不通哈，只有那个尿道那一点点的不舒服的话，那你也不必那么大阵仗，就这个的主症是小便不通的时候就牵扯到这个肚子整块都不舒服，那有牵扯到整块都不舒服的时候，比较有邪气的量，就是下焦有热可以让柴胡汤去拔掉它。那如果没有这个邪气的量，只是单纯的微微的一点点的那种尿道炎的话，那个菖蒲烧成灰加滑石做的那个蒲灰散吃几口也就好了，就是很局部，就只有尿道那一点点的发炎，那用蒲灰散就可以。好，蒲灰散教你们一下做法啊，就是那个去批发中药行哈、啊、买菖蒲啊，它菖蒲它都给你根没关系，你找个铁盆然后点火烧，那菖蒲就烧，那个烟会弄到你左邻右舍都来抗议，所以你躲得远一点去烧，然后烧完了就会剩下一堆白灰，然后那白灰你再加同样差不多比例的滑石粉摇一摇、啊、一斤菖蒲烧出来的灰也这么一小撮而已，那这个蒲灰散呢吃下去治尿道炎很有效。那因为菖蒲是通九窍的，是通的药，然后滑石是去湿热的药。那如果是水肿病的话，就麻油调蒲灰散抹全身就可以退水肿啊，大概是这样用。那所以这种时候用小柴加茯苓汤。那至于风病这个风邪肝干哈，这个是不是感冒，而是你真的吹风，就是因为感冒是要有病毒，有那个 virus 那个东西才叫感冒嘛。那如果你只是吹风，那个纯粹的风气 把你的肝绞住了，这个不叫感冒，这是风，只是风气而已。那这个呢是腋下痛不可转侧，就是你身上要转个身都痛得不得了的这种腋下不舒服。然后呢脉浮弦啊，就是脉又浮又勒成一条，又跳得特别的快，浮弦而硕。那这样子的身体侧面的不舒服，用小柴胡汤把这个侵扰到你的肝脏的风邪拔掉是可以的。那再来呢寒邪成肝，这也是不关系到病毒感染，是这个如果你受了冷啊，就今天天气很冷，你在外面穿衣服没有穿够，那个冷的感觉钻进去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头痛、关节痛、下这边痛，就你记得就是全身这里那里莫名其妙的痛，你要想到的是肝胆之气卡到了。那耳聋听不清楚，脉沉弦迟，因为寒气的脉是比较沉的，那这时候用小柴胡汤把它扫出来啊，这是那这个偶尔发热就是已经讲过的柴胡汤的这个的刚刚讲过的杂病常常遇到的一个状况。那一罐煎啊，我觉得是用来对待柴胡汤的副作用。但是呢如果我跟你讲我已经不想下课了，因为我在十五分钟我就讲足两个小时就可以带他回家了，你们要憋得住吗？憋得住我们就讲足这就最后一点时间讲完了就下课回家了，好吧，就不用再拖了啊。反正我这个人也是觉得啊，对人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坏，做够薪水份的事就好。那个补中益气汤啊，能够吃的东西其实很多了啊，所以我觉得补中益气汤我不想讲了，我先给你一个比例，是这个比例会比较有效一点嘛，就是那同学记得就是你用补中益气汤啊，身体元气，让你的全身末网都有气，这件事情呢最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的干爹啊，有一位我亲爱的哥哥吧，这位伯父啊，他我忘了他堂哥还是哥哥，就他得了胃癌。可是呢他得了胃癌之前呢，因为身体虚弱哈，我干爹一直叫他吃补中益气汤，他一直有在吃，所以他西医验到是胃癌之后呢，我干爹帮他把脉，就觉得奇怪，你的脉其实跟正常人没有差很远，不像是那个癌症的那个阴实复骨脉，因为真正癌症的脉是你会把得到一坨东西粘在你的骨头上面很清楚的。那他就觉得说这个胃癌就是明明西医已经知道是胃癌，可是为什么不像胃癌呢？然后在那位伯父去动手术的时候啊，我干爹就跟医生讲了一句悄悄话，然后医生开完刀就出来说你怎么知道是这样，我干爹跟他讲说你开刀的时候看一下他那个癌症是不是只是像一朵香菇一样长在他的胃上，就打开来果然就是他那个胃跟癌啊，因为他一直在吃补中益气汤，一直补住这个三焦的元气，所以那个癌症吃不进去，就只能往外长，所以就好像一坨一根根香菇长在胃上面，他只要把那个香菇地那一点挖掉，然后缝起来就好了，不用把整个胃都挖掉，就是他的那个正气能够这样子挡邪啊，就是其实能够这样也不错，就是你如果。那就是能够把这个黄芪的元气、人参的元气用柴胡引入三焦补助的话，我觉得在人体上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好处。哎，请说。 当归、参跟当归有什么？ 哦，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用药如果比较龟毛的话，当归参比较补血，当归头跟当归尾的功能都不一样，就当归尾巴是破血的药。就是那个当归像一只章鱼一样嘛，那个最尖端的你要讲究要补的话就把它剪掉这样的，不用那么龟毛啦，整只就可以了。因为有一些烂中药店嘛，它就是专门卖给你当归头，你知道一小颗一小颗的那个不要。对， 那这个感冒死可以吃吗？ 这就是一半一半，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柴胡，所以那种很虚很虚的人感冒的话，吃补中益气汤有时候比你吃桂枝汤麻黄汤还要好，但是如果你不够虚的话，你就会被这个药束到，因为你本身抵抗力够的人，他一感冒能够形成麻黄汤症的，那你不能吃这个。 那 就是你本身有足够的能量束住自己了，你不能吃。就你常年累月感冒，你都不能够形成麻黄汤症的那种，那你就可以用补中益心汤。好，就是当做柴胡汤的一种比较补的版本。那加味香，我觉得补中汤 这个平常可以当补药吃，这个平常可以当补药吃， 可以。但是呢，补中益心汤你要记得哈，肾不够好的人，就是或者是从前吃过很多西药伤过骨髓的人哈，那个吃补中益心汤会有副作用，就是因为补中益心汤提气，你那个气本来就已经下焦不够好，就是你肾气完或者是一多散没有吃到够的人，你补中益心汤一下去，你会腰酸到站不起来，就是气被嗲上来，你这边没有气了，所以你必须要，比如说你要吃补中益心汤吃得很漂亮的话，你就是要吃点补肾的药啦，啊什么，比如说，我觉得肾气丸不错啦，啊，就你要补助你的肾，然后补中益心汤点上来加上来不错，而且补中益心汤本身哈，我这个方式有把一些补药都加重了量啦，原来的方很轻，就只能提气，但是没有很补。那原来那个方呢，就是我说补中益心汤的功能是怎么样？是刮牛爬肝。就是你知道人家说什么，有一个什么脑筋急转弯的那种故事，什么一个瓜牛掉到10公尺的井里面，让它白天可以爬上来2公尺，然后晚上会掉回去1公尺，请问它第几天可以爬出井外那种故事，对不对？就是瓜牛爬上来一点会掉下去一点，爬上来一点会掉下去一点，补中益心汤就是这样，你吃一次气被嗲起来一点了，然后下去了，然后又吃第二碗了，嗲起来一点又这样下去。所以补中益心汤你一吃就是要天天不间断的吃，连吃15天以上，懂吗？就是你中间稍微半途而废的话就半途而废了，啊，就是这样子的药效。所以那至于它还治什么其他很多很多东西，那给你们当回家功课嘛，你们这边上网 Google 补中益心汤主症，对不对？你会看到一大堆，我觉得真是遇到仙丹了，其实还好啦，就是很轻的药，比经方的话力道是小很多的。那加味逍遥散呢，就是逍遥散是没有栀子跟牡丹皮的，牡丹皮清血热，栀子清三焦热，那所以没有栀子跟牡丹皮的就是叫做逍遥散，那有加了栀子跟牡丹皮的就叫单栀逍遥散，也叫加味逍遥散。那这个我觉得过去的中国哈，好像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就是女人呐，郁闷啊，就是在家里面都被老公欺负啊，被婆婆欺负啊，就那个气闷到闷到闷的，然后呢，闷到那个肝火郁在那边，然后你知道，肝火如果不郁的话，就拿起棒子就跟她老公打起来，或者就离家出走嘛，对不对？小龙女跟杨过打架不叫家暴了嘛，是不是？就是这个，如果能够冲出来的话，她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就干嘛就干嘛了。但是问题那个火就一直闷在那边，闷在那边，那肝火闷在那边上不来呢，就变成在底下阴道发炎啊，大腿内侧长烂疮啊，然后血热啊，血被烧的都干掉一样。就是这样的情况，你要用加味逍遥散，有单支的比较能够清血热。那你说现在是不是比较不必加单支呢？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哦，逍遥散的结构上面有牡丹皮跟栀子哦，比较能疏肝。就是普通逍遥散疏肝的效果不如加味逍遥散，很奇怪。就是虽然逍遥散比较凉。比较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脾胃不怎么好的人，你吃了之后会肚子不舒服的哦。可是它比较疏肝，那个肝气郁闷的人，比如说什么身体这里痛那里痛的那种病，那用逍遥散吃一吃，就是吃一功课好一点点，吃两功课好两点点，就是 OK 啊， 各种 OK。 那加味逍遥散也是一个。加味逍遥散也是一个算是补肝阴虚的药，就是你最近熬夜血虚了，然后开始晚上睡觉会抽筋了，那你吃一点加味逍遥散，血会比较凉一点，比较不会烧干你的血。就是长期来讲，因为它对脾胃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并不会推荐。但是这条肝经有闷在里面的热的话，那加味逍遥散还是比龙胆泻肝汤要可爱太多了，因为龙胆泻肝汤 很凶，就太寒了。可是呢，我现在是还没加到厥阴啦，就肝经有热，我其实最近还蛮喜欢用厥阴的白头翁汤。厥阴的，因为龙胆泻肝汤哈，它清肝经的热是往下清，就是它那个，如果你是大拇指发炎的话，你用龙胆泻肝汤先肝经这样走下去。可是白头翁汤的话，就是往肝经往上。像前阵子尹莹吃白头翁汤，他就是他觉得他那个下腔上火的那个发炎哈，那个东西是被白头翁汤提到奇门去，就是往上清也有，就是这个药的方向性不一样。那姜味逍遥散呢，我也觉得同学可以拿来当回家功课，上网 Google 姜味逍遥散是什么，然后又是觉得哇，好像仙丹，它没有那么强啊。而且现在女生的那个厥阴病啊，很多都是挂到乌梅丸、当归四逆汤，那个要真正用很猛的重型方才会有用的。就是这个比较是还好的肝气郁结的病，用姜味逍遥散不错。那在下课以前，还有就是因为赵嘉文今天带小孩子来啊，所以我要为了他们家小孩，我要补充一点点关于那个转骨汤的用法。就是因为各位同学不是说冬令进补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本身就是比较厥阴病的体质的话，那我上次有讲说我比较推荐的补汤是当归生姜羊肉汤。那照张仲景的方，这个当归生姜羊肉哈，以那个比例下去，其实那么多姜哈，会蛮辣的，那么多当归也会蛮苦的。那这个汤你也可以加点盐调味啦，啊，可以加点盐调味，基本上没有多好吃。那如果你的体质是比较偏寒的，趁这个机会丢一颗生附子下去煮，哦，比较能够驱寒。因为厥阴的虚寒呢，你用当归生姜羊肉汤补，就好像是因为进补哈，啊，比较是适合冬天，因为冬天人的气血比较往内收，那补药也比较进得去。那你总不会夏至的时候再补吧，对不对？夏至的时候是要灸膏肓，就是把所有的邪气推出来，啊，这是不一样的，就往里面补的，那是适合冬天。那当归生姜羊肉汤呢，就是因为女生有的时候啊，就是肝经虚寒的话，她的下腹腔就会免疫机能就很差，就会阴道容易发炎，阴道容易好像受点伤就不好，你知道，就是这些病或者尿道容易发炎。那如果你能够，还有就是月经容易痛，那这种情况，你当归生姜羊肉汤趁着冬天呢吃它，多吃几次啊，那附子煮在羊肉汤里面也不会很毒了啊，所以还蛮安全的。那这样常常喝常常喝，记得用温体羊肉啊。那这样喝一个冬天的话，那你明年就会觉得说，哎，你的这个下腹腔的感染好很多，然后你的尿道炎什么的也不会比较好。那甚至是从前的经方大家曹英甫就讲说，哎，就是如果你是下焦虚寒生不出孩子的，那你吃了之后第二年就可能很容易就会怀孕啊之类的。当然有很多方可以用，我们还没有真的教厥阴篇啊，所以只是大概讲一讲冬令进补的可能的用药。当然你要用什么十全八针什么，我也觉得无所谓了啊。但是十全八针就比较会树到啊，有的时候吃一吃就塞住了，那种感觉还是有点浪费药性。那还有就是冬天可以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要发育的话，可以用转骨汤。那我是说啊，转骨汤呢各家有各家的配方。那我大概这样说哈，我说如果你们要用转骨汤的话，转骨汤它的基本的原理是这样子，就是认为说小孩子啊，如果长不高的话，他可能是人虚了，所以它里面一定会有很多补气血的药，那没有问题吧。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认为这小孩子可能有一些过去的，他从零岁哈到这个十二岁之间，可能有过一些内伤，他有气血瘀住的部分，所以他需要一些那种伤科的那种化瘀血的药，就把那个瘀住的部分打散了，那再加上补药的话，就容易走得通，那人就容易长这样子。那他大概原理就是这样。那么 如果呢，我随便说哈，因为我不太跟周药行去打听他们的转骨汤，这只是我也不知道生源的转骨汤现成的汤包一包是多少钱。但是呢，我这样说哈，比如说我们去生源哈，跟他讲说买你们一包转骨汤的那个材料包，因为我觉得生源的补药每次吃都补到爆，算是还蛮补的了哈。但那个转骨汤的材料包跟他买一包，然后呢，你就问他说，请问你们这个药包里面有没有放这两味药？三棱跟鹅竹哈，是破那个癌症的药之一啊，就打破塞住的东西。你平常单吃人会虚，可是吃在那么补的里面要有一点，它才走得通。那三棱跟鹅竹啊，你问他说，你们这个转骨汤包有没有放三棱跟鹅竹？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说，那我另外买三钱三棱三钱鹅竹这样子。那然后呢，我觉得要小孩子的气血要把他那些塞住这样溶掉呢，再放个4到5钱的红曲不错。啊，红曲效果还可以，所以整个汤煮出来是红红的，一粒一粒红米一样的东西。那我就觉得一般的药局卖的转骨汤的汤包，如果是你喝了之后会觉得全身热烘烘有数道的感觉的话，那应该是够补了啦。那现在只是要让它走得通透一点而已。那你就问他说有放三棱跟鹅竹吧，他如果说有那就好了。但如果他说没有的话，你就买一下。那通常他不会放红曲，那你再放一点红曲。那这样子的转骨汤包呢，买到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去跟这个菜市场的鸡肉摊交涉，因为转骨汤要最有效的话，要跟那个刚会叫的小公鸡一起炖。那鸡里面呢，又是乌骨鸡最有效。那乌骨鸡其实台湾也不是真的有纯种的，因为纯种的乌骨鸡非常神经质，半夜有点声音它就吓死了，所以都是有一点味混种，不太纯的乌骨鸡哈。那个。你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跟养鸡场调货啊？调到那种很幼嫩、才刚刚会啼的小公鸡的乌骨鸡，然后杀给你。那杀给你就让它去5尖，就是脚趾尖、翅膀尖还有头去掉。那内脏你留或不留都没关系，通常都去掉。然后去了5尖的乌骨鸡，然后跟转骨汤的这个材料包一起。好，小火慢炖，或者用电锅，我觉得如果外锅放4杯水的话，也要放2次水到3次水吧，才能炖透。那有红曲的话，整个汤会是血红色的。那你因为那个中药都很香，所以通常你不太加调味料没关系，但你可以加一点米酒，那你要微微加一点盐也没有关系。那这样子炖出来的话，其实药包很大，小公鸡的肉没有很多，那就叫你们家小孩呢喝汤吃肉，一个人就把那一锅汤分几天把它吃完，鸡肉也啃完，这样子。那顺利的话哦，一个冬天越冷的时候吃越有效了啊，就是你去挑冬至前后那一段时间，或者是你觉得这段时间什么时候最冷就可以吃，然后呢？就找寒流来的时间嘛，啊，那个，我觉得有些药局的转骨汤包卖的还蛮贵的哦，不是很便宜，所以你也考虑一下自己家的经济情况啊。那如果能够吃一帖，其实就会有一点效了。那如果是吃2到3帖，当然效果是好一点。那基本上哦。就算你是已经30几岁了，如果没有过36、37岁的话，其实吃转骨汤都有可能再长一点。但先决条件是这样，就你的基因要有那么多，就是如果你的父母都已经还蛮矮的哦，你看来已经长到你的这个天然设定上的极限了，那你就不用转了啊。但是如果你是父母都很高，你的兄弟姐妹都很高，那你 只有你没有长高，那你会觉得我可能是小时候摔到哪里有内伤哦，那时候没有及时吃什么铁牛运功散哦，所以现在一直在这里长不高。那这种时候的话，你就不妨用转骨汤。我觉得35岁以前吃都还有机会再长一点啊，这样大概是这样子。 这有没有分男女？ 哦，有些药局它会要分男女，可是我是觉得，只以转骨这件事来讲的话，可以不要分，不用说什么用女人生用小母鸡不必，只以转骨这件事情的话可以不用分，但是你就是你不要急着他去治到什么月经痛之类，就是你就是就他转骨汤就让他单纯的是转骨汤。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就是很补的药，然后加上活血化瘀的药去引导它，再加上一只小的乌骨鸡的公鸡。好，那这样子，那就是你们不要哈，给小朋友吃的转骨汤，然后全家高兴就一人一口把它分掉啊，就不要这样。就这个人要转骨，就这个人专心给他吃三只鸡这样子。好，那。好，9点多了，那我们就姑且下课。哇塞，我这次准备所有涮羊的东西，好像交给小柴胡汤就时间就用完了，真是想不到。 这个顺序嘛，嗯，那 他说日再服，一天吃两次叫再服。 我想问你， 你要吃三次也可以啊。它是烫出水泡吗？不是，是发，对不对？ 对对对，一直在 发。哦，不是，我跟你讲，首先你要考虑的是，你灸的那几个穴道是治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他如果已经肺有一点偏热，那你还灸那种什么补肺的穴道的话，它就会更热。就有没有灸偏掉？ 两个都有。 那另外就是说，他灸如果你是灸膏肓的话，灸那种治万病的穴的话，或灸关元那种穴，那他身上有什么阴气都被发出来啊？那灸到百病齐发是好事啊。哦，就是首先要看那个穴道有没有在补泻上做反调，就是它已经太热了，你还帮它补之类的。那再来就是有一些穴是本来就会把病发出来，那就让它发。 大家会逍遥散薄荷以前后 吃，旁边 姜 先。哦，对对，逍遥散通常是再加一两个红枣，几片姜，三颗枣，两片姜之类的。那个薄荷是因为它薄荷的那个药性啊，是煮久了就都蒸发掉了嘛，所以就是起锅前再丢薄荷啊，比较有效。这些你们上网去 Google 自己做点功课，大家都可以的。像那个有一个汤哈，那个解怒汤，就是这个人呐、一天到晚生气，越生气就越爱生气，变成无事不可气。那这个的话，你就逍遥散里头狠狠的再加个一两的白芍药下去，这是解怒汤。吃了之后，他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爱气了啊。哎，就是把他的那个肝的那个郁闷松开。当然。忍气吞声20-30年，那个肝脉拔起来已经硬邦邦像石头一样的哈，逍遥散没有用，那个要用鳖甲磨粉，鳖的壳啊，磨粉出鳖粉，白芍，炒白芍给它加个一两，就会松开，就比较不爱气了。好，先这样哈， 谢谢老师。